攻读若苏厄书第十五章。犹大支派的子孙按照家族抽签分得的土地是在极南部，以厄东边境为界，南至青旷野。南方的边界起自沿海顶端，即海湾南端，沿阿克拉宾山坡之南，经青旷野上至卡德士巴尔乃亚之南，再由此经过赫兹隆上至阿达尔，再绕过卡尔卡，穿过阿兹蒙，直到埃及小河，而后沿至大海。以上是他们南方的边界。东方的边界是自沿海直到约旦河口，北方的边界是起自约旦河口的海湾上至贝特和格拉，经过贝特阿拉巴北部，上至勒乌本人海涵的磐石，再由此上至德比尔，沿阿科尔山谷往北转向位于谷南的阿杜明山坡对面的格里罗特，再经舍莫士水泉直到洛格尔泉，以后再由此沿本西农山谷而上，直达耶布斯，即耶路撒冷的南侧，在上至俯视本西农山谷西方的山顶，这山位于勒法因平原的北端，再由这山顶转向乃费托亚水泉，直到厄斐隆山，然后转向巴阿拉，即克里亚特伊阿岭，再从巴阿拉向西转向瑟伊尔山，绕过伊阿林，即格撒隆山脊北部下至贝特舍莫市，经过提莫纳直至厄克隆山脊北部，再绕过史加隆，经巴阿拉山直到亚贝乃尔，最后至海为止。西方的边界以大海海滨为界。以上是犹大子孙按照家族所分得的地区四周的边界。若苏厄遵照上主的吩咐，将犹大子孙中的一部分土地，即克里亚特阿尔巴，分给了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。阿尔巴是阿纳克的祖先，阿尔巴即是赫贝隆。加勒布从那里赶走了阿纳克的三个子孙，舍瑟、阿希曼和塔尔买，他们是阿纳克的后代。加勒布又从那里上去攻打了德比尔居民，德比尔以前叫克里亚特瑟费尔。加勒布说，谁能征服或拿下克里亚特瑟费尔，我便将我的女儿阿格萨给他为妻。加勒布的弟兄克纳次的儿子敖特尼尔夺下了那城，加勒布便将自己的女儿阿格萨给他为妻。阿格萨快过门的时候，丈夫劝她向她的父亲要求一块田地。阿格萨一下驴，加勒布便向她说，你要什么？阿格萨答说，请你给我一件礼物，以及把我安置于南方的旱地，求你也将水泉给我。她的父亲就把上泉和下泉赐给了她。以下是犹大支派子孙按照家族分得的产业。犹大支派子孙在乃格布与厄东交界的城市有卡贝泽尔、阿拉德、雅古尔、克纳、迪摩纳、阿尔阿拉、克德士、哈祖尔、伊特南、齐弗、特冷、贝阿罗特、哈祖尔哈达大、克里约特赫兹隆、即哈祖尔、阿曼、舍马、摩拉达、哈扎尔加达、赫士蒙、贝特培雷特、哈扎尔舒阿尔、贝尔舍巴及所属村镇、巴拉阿、伊因、厄岑、厄尔托拉德、格西尔、荷尔玛、西克拉格、马德玛纳、桑森纳、类巴敖特、石尔辛和恩尼蒙，共计29座城和所属村镇。 在盆地有厄士陶尔、作腊、阿士纳、扎诺亚、恩加宁、塔普亚、厄南、雅尔穆特、阿杜兰、索科、阿德卡、沙阿拉因、阿迪塔因、格德纳及格德洛塔因，共计14座城和所属村镇。泽南、哈达沙、米格达尔加德、比尔罕、米兹培、约克特尔、拉基士、波兹卡特、厄格隆、加蓬、拉赫马斯、基特里士、格德洛特、贝特达贡、纳阿玛、马克达，共计16座城和所属村镇。里贝纳、厄特尔、阿商、伊福达、阿士纳、乃七布、克伊拉、阿格奇布、马勒沙，共计9座城和所属村镇，尚有厄克隆和所属的城镇，还有从厄克隆到海所有靠近阿士多德的城邑和所属村镇，阿士多德和所属城镇、加萨和所属城镇，直到埃及小河，并以大海为界。在山地有沙米尔、雅提尔、索科、达贡、克里亚特瑟费尔即德比尔、阿纳布、厄士特抹、阿宁、戈生、合隆和基罗，共计11座城和所属村镇。阿拉布、杜马、厄商、亚农、贝特塔普亚、阿费克、胡莫达、克里亚特阿尔巴即赫贝隆和七敖尔，共计9座城和所属村镇。马洪、加尔穆尔、奇福、犹他、伊兹勒尔、约克德罕、扎诺亚、卡因、基贝亚、提莫纳，共计10座城和所属村镇。哈尔胡尔、贝特祖尔、格多尔、马阿纳特、贝特阿诺特、厄尔特孔，共计6座城和所属村镇。特科亚、厄弗拉大即白冷、培敖尔、厄唐、古隆、塔唐、索勒、加伦、扎林、贝特尔、马纳，共计11座城和所属村镇。上有克里亚特巴尔即克里亚特伊阿林和阿拉巴两座城和所属村镇。在旷野有贝特阿拉巴、米丁、色加加、尼贝商、盐城和恩格底，共计6座城和所属村镇。至于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犹大人不能将他们赶走，因此耶布斯人直到今日仍同犹大人一起住在耶路撒冷。